今天我们继续来谈到基督徒如何面对文化的冲击啊，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文化里面，我们都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影响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今天讲到第二点啊，第二次，这是上个礼拜我们的内容提到了保罗和他的同工进到雅典这个世界上当时最文明的都市来传讲福音，好像今日美国的纽约、华盛顿或是中国的北京一样，是世界各国的人到这个地方来留学。可是他们发现这个地方是充满了拜偶像，我们知道希腊的神话里面这些神明就好像地上的人一样，他们可以彼此结婚，他们彼此征战，他们有酒神、有战神、有爱神等等等等等。所以保罗就心里焦急，要如何来跟他们分享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这个信仰。我们看见保罗他做了四个方面。第一个 ，we conform， 上礼拜特别提到的是所谓按着规矩而行啊。其实比较合适的一个翻译 ，conform 就是我们找到一个共同点，找到一个我们一样的地方，一起同意的地方。比如说保罗提到了你们敬拜一位神，可是你们却不认识他。希腊人在想，应该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主，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位神是谁。所以保罗找到一个共同点，就是你们在寻找神，在寻求神，但是你们不认识他。我告诉你们，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是谁。好，所以按照规矩而行 ，we conform。保罗找到了一个跟他们的共同点。其实这应用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我们说提到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文化，先从你的家庭的文化开始，你的学校的文化、你公司的文化、教会的文化，我们先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地方。我们知道夫妻之间有很多的不同，对不对？我们可能会吵架啊。您教导孩子也有很多的不同，在亲子沟通的时候，我们先找到我们有没有一些共同的认同点，以至于我们可以继续的有一些的协调。第二点，保罗所做的是查考圣经跟事实。他来到了铁撒罗尼迦教会，来到庇里亚这个地方，发现这个地方的人愿意来查考圣经，所以保罗带领他们从圣经里面来认识这个事实。然后保罗在雅典跟许多人的对话，甚至跟他们辩论，最后保罗期待能够来改变这整个文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领会帮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那一章十六节是这样说到哈，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是保罗自己的一个内心的写照。他到希腊传福音，他到罗马传福音，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们就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会以福音为耻？那究竟这个福音是什么啊？哦，各位先不用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最后听完今天的讲道之后再思考一下，回应一下，为什么有的时候甚至连基督徒都不敢于分享这个福音，分享这个信仰？究竟福音是如何的让人觉得不中听，听不进去，但是这个福音又是如此的一个宝贵，因为这福音又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所谓的希腊人，当时的一个外邦人。所以我们来看哈，保罗怎么样来传讲福音，就是刚才各位所读的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四到三十四节保罗的讲道。我们来看，首先他提到这一点，就是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呢？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如果这位神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外在的物质环境跟所有里面的生命，包括你我在内，那这位神应当是怎么样？他说这位神应当是天地的主。他说这位神是主，就是说他做决定，他掌权。各位知道，如果今在希腊罗马 讲到主，这个主应该指的是谁啊？凯撒皇帝才是主，对不对？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帝国是这个凯撒皇帝是主。不仅这个凯撒皇帝是主啊，当这些罗马兵丁抬着这个他的神教或是他的这个罗马的这个旗帜进来的时候，你都必须要下拜，向这个凯撒皇帝下拜，就好像中国我们带着圣旨来，对不对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你要接圣旨，你必须怎样？你必须跪下来。是被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子，真正的主对他们而言就是那个政治上的主，就是那个君王，就是那个皇帝。可是保罗告诉他们，不是的，不是的，福音是什么？你们要认识这位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主。这是福音的开头。我们常常一开始就告诉别人说神爱你，对不对？是，我们知道神是爱，可是保罗先告诉大家，告诉这些雅典人，这些非基督徒，不，你要先来认识这位创造主，他才是这个宇宙的主，他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他才是你生命的主，他掌权，他供应一切的需要。所以这对你而言是福音吗？对你而言是福音吗？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上帝之前，我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我们觉得这世界上有权柄的人才是主，万一这些有权柄的人是败坏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悲惨。各位知道今年是2015年，70年前发生什么事情？1945年在亚洲我们叫做抗战胜利啊，两岸都要庆祝抗战胜利70年。那在北美欧洲庆祝二次大战胜利70周年。在70多年前，一些国家他们以为他们是主，这些君王他们想要统治全世界，他们以为他们是主，可是后来看见他们并没有办法成功。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位君王。犹太人有600万在集中营被杀，那中国人几十万，南京大屠杀啊！如果这个主是地上的君王，那真的是很悲惨。但是我们有一位主是天上的君王，他掌权。所以这是不是福音啊？这是福音，这是福音。因为地上的君王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是完美的。我们有一位创造天地的主，这是福音。所以我们要如何跟别人分享信仰，帮助他认识这位掌权的主，掌权的主，他是你生命的主。第二点，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在第25节，他说哈，这位神他不用人手来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赏赐给万人。其实保罗做了一个讽刺哈，因为这些雅典人、希腊人，他们敬拜各样的神明、女神。啊，我们看到这个女神像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女神像啊，雅典娜在那里。这些神像需要用人的手来服侍他，好像他缺少什么啊。正如我们传统信仰里面啊，我们祭拜一些偶像，我们必须献上这个鲜花、素果啊、三牲祭物。我们说庙会的时候啊，还要杀猪宰羊。对不对？把这个猪养得这么大这么肥啊，猪公献上去要给他吃啊。那保罗就讽刺他们了，不，如果这个是神的话，那这个神还需要你来服侍他？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来认识真正的神是什么也不缺少的神，这才是神嘛。如果你要服侍他，那变成他有所缺乏，有所需要，他肚子会饿，要需要你来供应他啊。但是这位神是什么也不缺，所以你不需要透过这些物质跟他做一个利益的交换。为什么人要拜偶像？利益的交换，我给你这些好处，希望你来祝福我，我给你鲜花、素果、三牲这些祭物，希望你来祝福我。所以我们跟这些 手所造的偶像做了一个利益的交换。保罗说不是的，不是的，你们要来认识怎样的神，是这位什么也不缺乏，他不仅不缺乏，他还赏赐生命给万物给众人，这好不好啊？这是不是福音啊？这位神是赏赐一切需要给我们的神，我们的日光，我们的水，我们的空气，刚提到了我们的环境的破坏，人类把上帝给我们的礼物给破坏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神要恢复这个世界， restore， renew， 更新。所以什么是福音？是来认识这位供应一切需要的神。你情绪上的需要，你情感上的需要，你生活上的需要，我知道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我们可能有不同的需要，有的有经济上的需要，工作的需要，夫妻关系需要改进改善的需要，但是这位神是赏赐一切的神，赏赐生命给我们，赏赐我们物质的需要，赏赐给我们心灵的需要。所以这对你而言是福音吗？是福音，是福音。你可能从你配偶得不着那样子的需要，你可能从你的孩子得不着那样的需要，从你的父母得不着那样的需要，从你的其他家人，从你的公司，你的朋友同事得不着那样子的安慰，那样子的爱，那样子的需要，这位神可以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好不好？是不是福音？ Good news， 太好了，他赏赐你一切的需要。第三点，第三点，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造出万族的神。不仅如此，第26节他说他决定了人的年限和疆界。什么叫决定人的年限和疆界啊？如果各位看英文就说 boundary 啊，最近我们常常都喜欢讲 boundary， 一些书籍上 boundary 界限，界限啊。神给人在地上生活的年日是有界限的，强壮的到70岁、80岁啊，有人活到100岁，最后我们在地上的肉体的生命都要消灭，都要消灭。这是福音吗？啊，保罗提醒这些雅典人，你看你们有许多哲学家，你们追求永恒，追求至真至善至美，可是你看见人的生命是如此的有限，不仅人的生命有限，地上的国家国界也有限。想到希腊就想到亚历山大君王，对吧？那个时候整个欧亚是他所征服的，之后又有许多罗马，更不要说其他世界各地的君王。神为这个世界上各地的君王设立的疆界，一个界限，也就是说在地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永远掌权活到永远，或是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刚讲到统治全世界。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虽然人都有无穷的欲望想要活得更久更长，可是总达不到。各位知道吗？ Google 啊，这个在美国最有名的科技公司，他们有一个计划啊，如果各位输入 2046.com 啊，讲的是什么？他们期待在2046年能够达到让人永生的这样子盼望。怎么做？怎么做？他把你大脑的思想输入他们的 database 记忆体里面啊，然后他可以给你一个身体，也许透过干细胞，也许透过机械啊，人工的一个身体啊，只要你大脑的记忆还在啊，你的 database 输入在他的电脑里面，然后你透过这个记忆可以控制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可以是机械的，没关系，永远不会坏啊，坏了之后可以修啊，你的手你的脚都可以维修啊，换一个啊，你也不用担心你的皮肤不好啊，皱了换一个啊，换皮啊，换肤啊，只要你大脑的记忆还在。他们叫2046计划，他们已经在做啊，他说我们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为什么呢？他期待人类追求一个永恒，一个永生，这是人类的一个盼望。所以保罗就提到了，你看，但是神给我们很大的限制， 神为什么让我们有这个限制，地上的身体会老化啊，我是说那样子计划不会成功的，哈哈，他们想取代上帝，自己制造永生。保罗说了这么多，上帝限制我们在地上的年日，限制了国家的疆界，没有一个国家，刚讲到啊，70年前二次大战，一些国家想要统治全世界，但是不能成功，最后希特勒自杀，最后日本天皇必须投降，没有一个国家的君王，罗马帝国也是一样，最后败亡了。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保罗在预备他们的心，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人不是神。保罗要介绍神给他们吗？可是你对这些希腊罗马人而言，或是对我们而言，还没信靠主之前，我们觉得我是神，你说是吗？我没有这么觉得。哎，当你夫妻吵架的时候，夫妻为什么吵架？啊，夫妻吵架的时候就觉得我讲的才是对的，对不对？你讲的不对，我说的才对。为什么？我是神，我讲的才是绝对的，我比你聪明，我比你公义，啊，我是神。其实我们心里在认识上帝之前，我们每个心里深处就是认为我就是神，我来做决定，我的看法才是对的。当我们提到罪，什么叫做罪？罪不是法律上的罪，法律常常改变，不是吗？罪就是我们人心里面最大的一个骄傲，我们想要取代神。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你看地上的人都会死，你看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国度也会灭亡，所以保罗预备他们的心。所以到第27节，好，如果各位看英文说 let 因为你看见这些软弱，所以保罗预备他们的心，你们不是神，国家不是神，你们要寻找这位神。第27节，好，因为人不是神，因为国家不是神，为要叫他们来寻求这一位真神，创造天地的主，赏赐生命主，你们来可以来寻求神。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动机，让人看见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不是神，我会做错误的决定，我的身体会老化会死亡，我不是神，我要寻求那位永恒的神。上帝把那个永恒的盼望摆在我们心里面，需要在寻求这个永恒，这个不朽的，不是人，是神。不仅如此，我们看第28节说，我们要来倚靠他啊，我们来倚靠他。第28节这样说到，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啊，没有说各位是父母所生的，但是这个生命、这个灵魂不是父母所给你的，是上帝所赏赐给你的。所以我们这终其一生，我们可以来依靠他。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的工作，你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整个国家怎么运作，我们都可以也应当来依靠他，依靠他，持续的依靠他。不仅如此，29节说到，你们要来敬拜他，不是敬拜人手所造的偶像，是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只有他配得我们的敬拜。还有呢，第30节，我们要来如何回应神？我们要来回转、悔改，来归向他。所以保罗做了一个呼召，在这里，你看见人的软弱，你看见人的邪恶，你看见人的有限，怎么办呢？你可来寻求那位永恒的主，寻求那位创造的主，寻求那位爱你的主，供应你一切需要的主。你寻求他，你倚靠他，你来敬拜他。你不是敬拜人，不是敬拜凯撒，不是敬拜你的配偶，不是敬拜你自己，是敬拜他。你要来回转、悔改，来归向他。保罗做了一个呼召，那雅典人怎么回应啊？他们有不同的回应，正如我们今日世代一样啊。有些人他说哈，第32节，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 保罗给他们一个真正的盼望，就是死里复活，不是2046啊，不是把你大脑的记忆体存在 Google 的云端 database 里面，是死里复活，你的 physical body 可以复活啊。一些人就取笑他啊，他说我宁可相信 Google 好了，我不要相信你这个死里复活的见证。是的，我们会被讥笑，的确有些人取笑讥笑我们这个福音这个信仰，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说，哎，我们在听你讲这个，你再多说一点吧。一些人是有反应的，是渴慕的啊，像许多慕道友一样，你再多说一点让我知道吧，我想多了解一点。还有呢，还有一些人哈，贴近了他们，贴近了保罗，就信了主，其中就有亚略巴古的官啊，我不知道这个官有多大啊，就是在这个他们这个首都雅典的这个官，他不仅听了，他也相信了，他不仅相信了，还有一位妇人叫大马里，还有别人怎么样一起信从，不仅相信了，他们还跟从保罗，跟从主的教训，以至于成为主的门徒。我们感谢神哈，感谢神。保罗传福音有没有果效啊？有。有没有反对啊？ 有。 有人取笑，对不对？也有人愿意听听看，有人相信的，有人不仅相信的，还跟从。啊，所以我想引用这个Dr. Russell Moore 哈，是美南基金会这个神学系的主任，他说的哈。A citizen, we should expect freedom of religion. 没有错，我们是一个公民，我们应当寻求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 ，as Christians, we should not expect freedom from ridicule. 什么 ridicule？ 什么意思啊？讥笑、取笑、讥讽。基督徒没有一种自由可以免除世人的讥笑跟讥讽。当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不仅如此啊，各位来看哈，这是Billy Graham 有一本书叫做 Grand Formula， 他来统计一些所谓的基督徒走到台前，统计哈，听完讲道，然后有一个陪谈 counseling， 有个 follow up， 我继续来跟你联络。那这些人走到台前的人，最后只有 0.25 的人真正的加入了教会来得救，重生得救，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我再讲一次啊，什么意思？就是说有十个人走到了台前，做了决志祷告，而且有人会后的陪谈，有人会后邀请你要不要来教会参加我们的查经班团契，最后十个人。只剩下 2.5 个人，不到三个人最后真正的成为主的门徒啊！你会发现这比例是非常低的，非常低的。比如说我向100个人传福音，有10个人走到台前决志祷告了，最后只有不到三个人真正的加入了教会，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如果没有所谓 counseling， 没有所谓 follow up， 可能只有 1%，100个人只有一个人真正的相信的福音，成为主的门徒，这比例其实是很低的啊。虽然在美国有许多的文化基督徒自称为是基督徒，但是真正认识这个福音、接受这个福音，只有1%。你是那个1%吗？啊，也就是说，那个通往灭亡的路，那个道路是宽的。进入天国的路是窄门，是窄门。所以有一本书很有意思啊，它叫 The Christian Atheist。 什么叫 Christian Atheist？ 就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的生活却好像是一个无神论者。 When you believe in God but leave us if he does not exist， 我们好像过着一个没有上帝的生活，虽然我们自称为是基督徒。所以他有一个 Bible study，有六课，他说 When you believe in God but do not really know him， 你没有跟这位主有亲密的关系，这个 no 好像夫妻之间那样亲密的关系，你没有真正的认识他。 There, when you believe in God, but do not think he is fair. 我们常常有这种想法，上帝不公平。为什么隔壁家他们住比较大的房子，好的车子啊？哎，隔壁家的配偶怎么比我们家的好？隔壁家的孩子怎么比我们家的聪明啊？隔壁家的收入比我们好，等等等等等，我们觉得神不公平。还有 When you believe in God, but I'm not sure He loves you, 后面几项我就不说了哈。我们这常常反映我们一些基督徒的心态，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会不会怀疑神你爱我？是否我们活得像一个所谓 Christian atheist, 一个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就回答这个问题了，你以福音为耻吗？刚才提到了这些福音的内涵，这位创造天地的主，赏赐生命气息给你的主，爱你的主，公义的主，使死人复活的主，你以福音为耻吗？你要如何向身旁的人，或者向你自己？我们常常都要回到我们自己，就是我刚刚给各位看这个大纲，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我们也向我们自己来传这个福音啊。虽然我们信主了，可是我们天天都活在试探当中。你是否真的相信这位主是公平的？这位主是爱你的？这位主比金钱更重要？这位主比世上的快乐更重要？这位主的福音应当传到地极去？你活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吗？我也为在座的我们的慕道友福音朋友来祷告，求主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来经历他，经历神的大能，因为这福音的大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感谢你透过保罗去传扬福音，也帮助我们看见这福音的内涵。主是的，你复活的大能证明了你就是基督，你就是救主，你是那生命的主。主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假使您是慕道友，主求你将这样的感动放在我们在座当中的这些慕道朋友的心中，让他们持续的来寻求主，来认识主，向神来祷告，更进一步的来跟随主啊，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也为在座原本就是基督徒的弟兄姊妹祷告，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 culture Christian, 只是一个文化上的基督徒，而是一个真正认识主、跟随主、经历到主的爱、感谢主的供应、相信主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